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是12月7号，我们的24节气之一大雪的节气。大雪节气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啊，标志着隆冬时节正式开始。而这两天的北京实在是太冷了，所以在节目一开始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这首溜冰圆舞曲。这首溜冰圆舞曲也真的是非常应景吧。而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场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有很多我们喜欢的音乐脍炙人口的作品，包括这首溜冰圆舞曲。好不好奇什么样的音乐会呢？签到，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啊，听冬日里应该听什么样的音乐。今天又是一个周末了，而且今天还是大雪的节气，同时今天还有我三个好朋友的同月同日生的生日，多么凑巧啊。安卓说了一个字冷，两个字真冷，跟随小月老师的音乐温暖一下午。这段音乐难道不勾起大家很多的回忆吗？晴云飘然说，哎，室外已经是零下了，正好溜冰。安卓说冰雪大世界。怪呆虫说了，真是北京的冰面还没有这个结冰呢。但是我今天我说了要再给大家音乐会，什么样的音乐会介绍，那就是很特别的。你听听这场音乐会的名字叫做冰雪之约。是啊，每到12月份，很多人都在策划怎么样来跨年。跨年的方式有很多种，而北京音乐广播单位为大家介绍的是听音乐会了。12月31号在民族宫大剧院将上演冰雪之约新年音乐会，则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浪漫温馨的跨年之夜。而说到冰雪之约的新年音乐会，诞生于2015年。当时呢，2015年的时候正恰值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那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文化演出机构的北京演艺集团，当时呢在洛杉矶承办了助力北京申办冬奥的文艺演出。那之所以在洛杉矶呢，当时是因为洛杉矶也是中国奥运的福地呀。回到北京不久，申办冬奥会就成功的喜讯便传来了。而国内现在冬奥会的氛围也是渐浓，冬季运动更是热火朝天，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溜冰圆舞曲，都让我们想起那美丽的冰上的舞蹈。这首曲子也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冰雪之约》当中出现。在每年的跨年夜的北京冬夜，一场因为冬奥而新生的新年音乐会就以这种姿态诞生了，坚持到今年已经是第4年的《冰雪之约》了。刚才也说了，冰雪之约这系列音乐会呢是从2015年底应运而生了。因为呢，北京演艺集团敏锐地把文化与冬奥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并构思了一台以音乐与冬奥为主题的音乐会。 在每年的跨年的北京冬夜，因为这种冰雪的音乐会而让我们感受到无限的温暖。刚才也说了，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而四年间这种以冬奥冰雪为主题的音乐会在众多的新年音乐会中独树一帜。总策划人切春来说，切总呢也是前些日子上过古典也流行，为大家也介绍过北京经演集团的一些演出。那他说，冰雪之约的新年音乐会呢与传统的新年音乐会不一样，从曲目选择到编排，从艺术家选择到呈现的形式，都会关注观众的需求，每年都会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也来说说回忆。青云飘然说了，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最先一批在广播电台里播放的西方音乐就有这首《溜冰圆舞曲》，连篇累牍的反复的播吗？华志宝说了，蓝色多瑙河也适合冬天听，那是因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吧，大家听到这些音乐总是感觉到翩翩起舞。而说到这首《溜冰圆舞曲》，大家是知道是谁创作的吗？可能很多朋友说，哎，是约翰施特劳斯家族吗？哎，不是，这是被誉为法国圆舞曲之王法国的施特劳斯的艾米尔·瓦尔德退菲尔所创作的著名的圆舞曲。这首曲子创作于1882年，原来就是管弦乐曲，后来改编成了很多的版本，钢琴曲啊，铜管乐曲啊，竖琴啊，吉他等等。当时19世纪后半叶的巴黎，溜冰和圆舞曲同样风行，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社交活动之一。于是在这首作品当中，瓦尔德退菲尔就将圆舞曲和溜冰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刚才说了，每年的冰雪之约今年是第四年了，那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呢与传统的新年音乐会也不一样，而且呢今年怎么不一样呢，是将从冬奥出发，让我们来赴一场冰雪之约。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是不是不一样？这场音乐会刚才我说了叫《冰雪之约》，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了，经典集团的系列品牌。那今年呢更不一样，从冬奥出发，让我们赴一场冰雪之约。如果说刚才的溜冰圆舞曲让我们感受到冬日之美好，即使寒冷也在这种运动当中体现出美好关注，那如果说奥林匹克号角呢，则呈现了另一种状态，是什么？奥运精神了。奥运精神是什么？就是更快、更高、更强，也是鼓励运动员，其实不只是运动员，原来就是人们，要不断地参加运动，努力寻求进步，以及追求自我的突破。是不是听过这首奥林匹克号角以后，你就觉得不冷呢？好像可以用我们自身的体质精神，可以战胜严寒呢？不过我说，与其战胜，不如说融入，让我们更好地与季节相处，感受四季的不同，同时音乐中的精神也是不断的激励我们。这首曲子更适合在周一播，是不是？在周末的时候好像也更加励志了。我们都知道这首曲子作曲者是著名的作曲家，也是电影音乐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把话题回到音乐会《冰雪之约》上，那今年的《冰雪之约》就是开场，就是奥林匹克号角来开场，到后来的《冰雪之约》的结尾，开场呢是由花样滑冰运动员带来的别样的演出，结尾呢会带给观众接近真实的雪花纷飞的体验，整场为观众营造一种音乐与冬奥完美融合的氛围。所以真的我比较好奇，这场音乐会是在民族宫大剧院，那怎么样在民族宫的大剧院上，那没有冰啊，是现场造冰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场景呢？也是充满期待。所以一开始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怎么样来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演出呢？音乐家们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舞台的氛围又是什么样的？所以让我们一直充满期待。那这场音乐会的演出时间呢，是12月31号在民族宫大剧院，而且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浪漫温馨的还是跨年之夜呢。 古典也流行。 国家的这首经久传唱的曲目《我爱你，塞北的雪》，我们知道经典集团的很多场优秀的系列演出也都是中外名曲汇聚在一起。那这场《冰雪之约》的音乐会呢，由指挥家夏小汤指挥中国电影乐团，携手享誉世界的一些歌唱家，我们国家的孙秀维、郑勇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来为观众呈现。选择了一批大家耳熟能详、经久传唱的曲目，像这首我们熟悉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有我们熟悉的那首动漫的电影音乐《冰雪奇缘》等等，这样的适合冬日的曲目，还有像《春之声圆舞曲》《溜冰圆舞曲》等等这些暖心的作品。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天，浙江卫视2019思想跨年发布会在杭州举行。财经作家兼2019思想跨年总策划人吴晓波、脑洞团成员代表马薇薇、黄执中、潇潇等到场出席。发布会现场的嘉宾化身时间旅行者，与观众分享自己的老照片。看到十年前的老照片，马薇薇表示这十年是轮回，他也期望十年后的科技发展可以让他冒充93年的，可以做行动上的懒人，思想上的强者。而潇潇的照片是大学时候做主持的照片，一向搞怪的他突然走起煽情路线，感叹最大的变化就是要感谢奇葩说的朋友教会他辩论。他强调年轻人要有个性，永远追求爆款是成不了爆款的。发布会上宣布，在思想跨年晚会的前一天，也就是12月30号晚，浙江卫视将现场直播2019浙江卫视爱你依旧演唱会。而思想跨年发布会的阵容，除了发布会上已亮相的嘉宾，将会准时出现在12月31号的节目中。主创团队还剧透了其他出场嘉宾，其中包括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 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Every morning you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听着这首歌，那应了我昨天那句话，就是越寒冷越温暖。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雪融化，这首曲子我们从小都听过，好像没有不知道的。雪融化，雪融化，清晨迎接我开放，小而白，洁而亮，向我快乐的摇晃。雪融化，雪融化，永远开花生长，永远祝福我的家乡。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这首雪融花不只是一首唯美的歌，选择音乐之声，还有那种对于家乡的热爱，所以也应了这一场音乐会《冰雪之约》。刚才还有朋友可能之前没有听到，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经演集团12月31号在民族宫大剧院将上演的《冰雪之约》新年音乐会。在每年的跨年的北京冬夜，一场因为冬奥会而生的新年音乐会，以另一种姿态为首都的观众带来独特的浪漫和温馨。而其实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而作曲家廖勇还特别为《冰雪之约》创造了主题歌。那其实呢，以后这场音乐会也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品牌。刚才也介绍了，总策划人切春来说，冰雪之约的新年音乐会与传统的新年音乐会不一样，从曲目选择到编排，从艺术家选择到呈现的形式，都关注我们的需求，每一年呢都会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刚才也介绍了，整个的音乐会呢是今年是由指挥家肖小汤指挥中国电影乐团，携手我们的一些歌唱家，还有孙秀伟、郑勇等一批歌唱家、艺术家为大家呈现。音乐会中呢也有很多我们脍炙的人口，像上半时段我们听过了《溜冰圆舞曲》、《奥林匹克号角》、《我爱你塞北的雪》，当然还有包括《雪融化》等等很多精致永远的曲目。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是啊，温暖的音乐，温暖的歌，轻云飘然也说温暖的歌，一起唱起来吧。这是邢佩云。是啊，这些音乐我们都熟悉。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呢，还有其他的形式给大家呈现。上半时段也说了，开场呢将是由花样滑冰运动员呢给我们呈现出艺术之美。所以我刚才也说，不知道在舞台上民族宫大剧院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舞台。那在舞台上的包括演员、乐队，那怎么样来布置，然后场景是什么样的，而且会如果有溜冰运动员的话，那冰块啊这些又在哪里放置，那什么样的音乐会给我们呈现出这样的状态，真的很令人期待。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中外脍炙人口的作品吧，这一首就是当代的一首有着冰雪的代表。让我们开始吧， Let go。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Un royaume de solitude m'a placé là pour toujours. Der Wind erheut so wie der Sturm ganz tief in mir. Pretwit meite viel, hob mein Best auch dit. Wir an Tamen, 进来看见做好女孩就像你的 Ik toch al niet mee.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流行的这首 Let's Go 可以说成为了近几年我觉得每到冬天听到的最多的歌，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在哪个城市都可以听到。而这一首则是唯美的作品了，来自于德沃夏克的作品，选择他的《月亮颂》当中的《水仙女》。像这次《冰雪之约》，刚才我也说了，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我们听过像《溜冰圆舞曲》《奥林匹克的号角》来开场，那同时呢，也会有像《Let It Go》，还有包括。我爱你中国，为艺术，为爱情，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有很多的圆舞曲在其中，也包括这首可以说是西方歌剧的经典《月亮颂》。 多么唯美啊！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水仙女》，是他创作的最后的第二部歌剧。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水仙女》当中的唱段《月亮颂》，原来是女高音来演唱的。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管弦乐队的版本，很唯美。北京时间14:48，在此时我们听到这首《月亮颂》，在大雪的节气里。我经常说，相同的乐曲在不同的场景来演奏也会有不同的心境。如果在夏季的话很清凉，而此时在冬季严寒的时候来聆听则很温暖了。刚才也介绍，在这次《冰雪之约》的音乐会当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包括《月亮颂》，也包括很多著名的曲目，给我们无限希望的《春之声圆舞曲》也在其中的曲目单当中。